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8集，拉踩。云光财团搅乱了京城的风波，无论是秦家还是欧阳威那边，都有云光财团的影子。只要秦汉秋没复出，秦家就直接被欧阳威当作傀儡掌控了，继而徐家、程家也会一一落网。至于周家，明海不在意。明海野心很大，他计划了这么多年，眼下行动不仅是想要把四大家族一网打尽，还想要更新换代，把这些家族全部变成他的傀儡。秦冉是他这次行动中波动最大的一个。 你说我的义女？ 那边杨老先生抬头，他摇头笑道： 不行，她在集团内部很重要。 你提条件。 明海重新点了一根烟，闻言杨老先生看向明海： 要是能找到那份研究结果共享。 明海捏着烟的手发紧： 你胃口难免太大了。 他计划了这么多年，对方简简单单就说共享，果然无商不奸呢。 哎呀，那我们就达不成共识了。 杨老先生满脸可惜地开口，他微微笑着： 当然了，你还有其他什么需要的，我可以帮忙。 明海眸光晦涩，说道： 你认识重刑监狱的人吗？ 你说花果边界？ 杨老先生颔首道： 我倒是听说过，不过交情不多，倒是知道有几个人跟那边很熟。 谁？ 巨鳄，还有 F 州的几个人。 杨老先生列举了几个人，富有抬头： 巨鳄跟马修最熟，不过这两个人都很难搞。巨鳄你联系不到，马修铁面无私，希望你顺利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明海深深地吸了一口烟。他看着电脑，若有所思。明里暗里探了一波，云光财团那边跟重刑监狱那边并没有联系，国内跟那边也没有联系。明海拧眉思索着，秦冉跟程俊究竟是有什么通天本事跟他们搭上的。明海起身，他拉开办公室的门： 召开紧急会议。 欧阳威跟欧阳家是他下的一步重要棋子，眼下欧阳威脱节，他在把欧阳威捞出来的同时，还要把人填补上去欧阳威这个空缺。会议桌上坐着的都是高层人员。 我倒是列举出了几个小家族能够完美掌控。 当初欧阳家也是名不见经传，连京城圈子都够不上的小家族，却在短短时间内把秦家踩在脚底。明海很享受这种成就感。 你说。 明海抬头看他： 聂家、徐家，还有一个沈家。 会议桌上那人笑道： 再加上欧阳家，京城新的四大家族就凑齐了，还全都是我们的人。 明海接过这份调查资料看了一眼： 只有徐家能看，其他两家。 沈家没什么得力的人，市侩又巧言媚色，但这一家人好掌控，绝对不会背叛您。 听完，明海的手指敲着桌子：确实好掌控。 行，你去联系。 这几天明海这边忙着捞欧阳威，又忙着四大家族的事，秦冉也没有休息。徐老死后，他就一直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在最紧绷的状态，完成了好几个研究，同时还帮着处理徐家的事情。这几天都没有怎么睡，也睡不着。他从研究院回来，把一份资料发给徐管家，又同何晨说了一句好对的事情，才联系了木南。木南在那之后还是跳级到高三了，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物理竞赛，他的年纪符合竞赛的要求。你跟小姨来京城吧。秦冉坐在别庄大厅内抿唇回道。手机那头，木南放下手中的笔，他往门外看了一眼。 出什么事了吗？ 京城这边翻天覆地，云城那边的高中还是风平浪静。至于云城中心发生的波澜，木南一个高三学子知道的也不多。但秦冉在这么重要的时候让他去京城，肯定有什么事要发生。秦冉按着太阳穴，有点问题，你今天回家跟小姨好好聊聊，能劝她来最好，不行的话只能我回去了。说的有点严重，木南眼睫垂了垂，他挂了断电话，想了一会儿才出去找宁威。宁威刚从外面回来，在厨房忙活，木南一边帮忙一边说了秦冉的事。 京城？ 宁威切菜的手一停，他抬头看向木南。 小南，你去吧。 木南一愣。 妈， 我就算死也只能跟你外婆一样死在云城。 宁威收回目光。 你记着，你外婆留给你的东西，还有我给冉冉的单子，让她收好。 木南还想说什么，宁威却不再说话了，把厨房门关上，让木南出去。门外，木南拿出手机给宋绿婷打了个电话。京城，别装。秦冉挂断电话，就朝身侧的程俊看过去。陈姐姐最近没事吧？最近京城确实不太平，徐家在生意跟势力上也在波动。程俊把电脑搁在腿上，在处理事情。闻言，他垂眸，声音挺淡的。 没问，不过应该不太好。 秦小姐，俊爷在跟程饶汉杠。 对面的程木开口道。 程饶汉言辞说老大不是程家人，不配去程家。 程俊瞥程木一眼，程木闭嘴。不远处的程水拿着一份文件过来，听到程木的话，他不由顿了一下。敬程木是条汉子，竟然还没被俊爷弄死。 老大。 程水把文件递到程俊身边。 大小姐那边不太好，您再不管。 与此同时，程温如这边，他正在待客室接待聂家的交接人。 大小姐，我们只是想要找程俊帮我们老爷子看看病，顺便签下这份文件，就拿出你们被扣的货物。 聂家交接人笑了笑说。 我们虽然敬佩程老爷子，但不代表我们任由你们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